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5集，酒事。孔领不敢付费，怕让萧迟也瞧出端倪。他试完汗以后，又欲盖弥彰的饮了口茶水，一边点头一边说： 侯爷回离北是去跟边纱部打仗，此州也不能再劳动禁军了。况且如今有同知在此，我想那雷惊蛰即便卷土重来，也难讨到什么好处。 周贵这会儿还没有听出意思，只说： 千里行军困难重重，此州在离北南侧，就是为了让离北没有后顾之忧。侯爷日后还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此州定当尽力而为。那如今收押在牢中的土匪们，侯爷想要如何处置？ 这些土匪里有几个也是洛山曾经屈指可数的匪头子，把他们杀了没有大用，不如配合着雷惊蛰一起放。 萧迟也早已有了计划， 我已买通了几个土匪，让他们把雷惊蛰被禁军放走的消息四处传递。半月后他们会带着丁牛和六耳越狱出逃，到时候慈州派人追捕，把他们赶回敦州境内即可。他们先前有人死在禁军手中，一旦认定东边的围剿是雷惊蛰走漏的风声，便绝计不会放过雷惊蛰。 周贵和孔领一起点头。周贵想着萧迟也马上要回离北，军粮的事情一定要谈一谈。他们前几日与沈泽川商议过明年给禁军补贴粮食的事情，当时被沈德川拒绝了。 慈州原本是打算在明年春后给禁军补贴16000担的粮食。 周贵面对着萧迟也斟酌着说： 我们知道粮食少，但是是慈州对侯爷的一点心意。我已经把此事告诉了同知，同知体谅慈州的难处，要我们把这些粮用适合的价格卖给茶州，用作重建的筹备银粮。我们这几日再三思量，还是觉得过意不去。侯爷，慈州靠西北的位置有片空地，是北原猎场的旧址。我们一开始想要在那里垦田，但是土壤不行，粮食出不来，只能播些菜籽。如今与其把它继续闲置，不如送给侯爷，做个跑马场，或是建个新营地，都是可以的。 北原猎场出现在南陵猎场前头，后来因为萧方旭在北方崛起，李氏就取消了每年到北原猎场的仪式，把地方换到了更能安心的南陵猎场。这块地不小了，比萧迟也在去都的封山教场还要大，远能威胁丹城，近可支援慈州，又架在离北边线，是个可进可退、可攻可守的极佳位置。萧迟也还真起了兴趣，他忌惮南方的启东守备军，沈泽川留在中博，他如果没有一个可以驻兵的地方，就会两头奔波。一个人倒罢了，带着几万人这样跑，不仅会暴露踪迹，还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但是萧迟也没钱，封山教场是他省吃俭用砸出来的，比不上八大营的教场有气势，但耗的也是真金白银。如今他爵位不顶用了，没人给他发俸禄，去都的宅子又都成了只能望不能吃的死物，一把铜钱都能难倒他。沈泽川现在右耳上戴的小玉珠，那都是萧迟也自己磨的，从前丢几把象牙扇，萧迟也连眼睛都不会眨，如今兰州的小竹扇脏了扇面，他答应给换，回头就想自己再做一个。周贵看萧迟也迟迟没吭声，以为他没有瞧上那块地，便说： 地方大，虽然是猎场，但今年失修，杂役都跑光了，我看那里的围墙还相当结实，侯爷接手以后只需要稍作加固便能用起来了。 孔领也说： 侯爷为慈州解了难，我们自然不能在这上面糊弄侯爷。这地方昨日也跟同知提了，同知说这两日得空要亲自去看看，想来也是中意的。 昨夜晴热，沈泽川没来得及提这事，早上萧迟也又走得急，他那会儿还没清醒。 地方好，适合禁军落脚，我和兰州都中意， 萧迟也面色不变。 两位也不必这般客气，多谢了。 沈泽川起来了，穿了一袭素白长服，原本是想出门，但那耽于欢爱的痕迹太明显了，胸口、腰间、腿侧、颈窝的痕迹都能用衣服遮挡，但是他面皮薄，只要晚上做的劲儿足，次日眼边的余红就散不干净。丁涛站在廊下为红礼，他还给古今滔滔不绝地讲着故事，手里头攥着的鱼饵一个劲儿地往下漏掉缸里，那两条红鲤跟着狼吞虎咽，等古今反应过来时，有一条都撑得翻肚子了。古今要揍丁涛，丁涛见势不妙，赶紧把剩余的鱼食塞兜里，连蹦带跳地往正房跑，喊道： 公子不好了，金哥把鱼给喂死了。 沈泽川从托盘里端了甜汤给丁涛一碗，让他坐在檐下喝，问古今 今日伤势如何。 古今看沈泽川踏着木屐，就知道他今日不出门，行了礼： 啊，好多了，大夫按时来换药。既然公子今日不出门，那咱们现在就让厨房准备吗？ 庭院里簇着树荫，两侧推开的门板上映着花影，今日天气好，还没有到午时就已经开始热了。沈泽川修长的手指晒在日光里，像是拢着把澄澈的琥珀，他不耐冷也怕热，今日看着就很乏，整个人有点懒的意思。 天热，师父怕腻，侧安易燥，让厨子捡着清淡点的做就行。你如今带着伤，就按照大夫和师父的嘱咐，让厨房单独给你做一份。 沈泽川退了半步，回到檐下的阴凉里。 丁桃，去院子里喊师父。 几缸没有住沈泽川原本给的独院，而是跟乔天涯他们住一个院子。人到了年纪就怕寂寞，如今没有了齐慧莲同他争吵，他一个人难免伤情。好在这批禁卫有李北的，还有原锦衣卫出身的，都对纪家权很是尊敬，也希望能得到纪刚的指点，所以都喜欢不轮值的时候跟纪刚待在一起。又都是些还没成家的小子，纪刚觉得热闹，心里也高兴。纪刚现在睡得早，起得也早，他今日卯时一刻就起来了，在院子里看乔天涯他们打拳，吃完茶溜达出来，发现沈泽川没有起来，他背着手又溜达了一圈，回来发现沈泽川还是没有起来，所以这会儿一见人就问： 今日怎么起这么晚？是生病了？ 沈泽川一愣，顿了片刻： 早上贪睡，误了时辰。 纪刚看他今日精神也不好，便说： 如今事情虽多，但也要顾及身体，晚上我下厨给你做两道鱼。 他们在这儿闲谈，那头萧迟也就回来了，他在院门口见着丁桃，就知道纪刚到了。他脱了外褂进手时问陈阳： 早上师父也来了？ 陈阳如实地说： 公子前几日给师父买了只小云雀，师父每日早上起来都要遛鸟，今日到了咱们院门口，没见着公子起来，问了好几回。 萧迟也试了手，沿着廊子到了跟前，进门时先对纪刚行了弟子礼。他在梅宅的时候就对纪刚和左千秋十分恭敬，但是纪刚忘不了他六年前那一脚。如今沈泽川与萧迟也同舟共济，纪刚以为他们俩人之间只是私下冰释前嫌，是有些交情的朋友，所以为着沈泽川也不会轻易给萧迟也脸色看。纪刚跟左千秋是兄弟，按照辈分萧迟也拜他是礼数。他颔首言简意赅地说： 侯爷不必行如此大礼。 萧迟也入席，纪刚在上，他和沈泽川正好面对面。席间纪刚会问些剿匪相关以及左千秋的事情，萧迟也都一五一十地答了，他不求答得好，只求答得真。纪刚是极重感情的人，他早年因为吃酒误了差事，让养父纪无凡因此失宠于光成帝，所以一直对自己耿耿于怀。后来端州沦陷，他就再也没有碰过酒。他没有齐慧莲那般显赫的才名，但是他在锦衣卫中很有威信， 以葛青青为首的一派人之所以肯在廷杖、赵玉乃至后来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地帮助沈泽川，初衷都是纪纲。纪纲还在锦衣卫里任职同知时，很少借势压人，也看不惯潘如贵一流，甚至屡次帮助无辜洗刷冤屈，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。对于这样的长辈，萧迟也不会投机取巧，他得拿出他所有的诚意，才能让纪纲真正的对他另眼相看。一顿饭吃了半个时辰，纪纲想他们还有要事相谈，便没有久坐，早早就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